各位网上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继续看哥罗西书，我们进入去第三章，也都是这一卷书的第七讲。我们看的经文就是一至十一节，那个题目呢就叫做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保罗所写的书信一般都分为两部分，上半部第一部分就是教义和真理的解释，而后半部是实际生活上面是怎样来到应用这些的教训呢？哥罗西书也不例外，一至二章当保罗是辨明那个福音真理之后，由第三章开始他就教导我们，或者是教导哥罗西的信徒怎样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来到作出改变。因为单单只是认识真理而不知怎样应用或者是实践在生活层面上的时候，你可能说那又怎呢？知道那个的理论。但是若果我们不单止是在理论上面，更加的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到的时候，这个才是神的心意。因此保罗的书信通常都是真理和应用性都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个叫做 Ivan Pavlov， 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也都是1904年的诺贝尔心理医学奖的得主。如果你是读一些心理学的书籍，或者在学校里面读心理学的时候，多数都会认识这个人的，因为他呢就是行为学 Behaviorism 的鼻祖来的。他最出名的实验就叫做是条件反射的研究，条件反射 Condition Reflexes， 就是说呢每一次他是用一个那些的是铃铃发出那个响声之后咁就然后将一些的食物就俾一隻是做实验那隻狗来到去食。每日都是咁样铃铃，然后俾一些的食物俾隻狗食。咁一段时间之后呢，每一次那隻狗听到铃铃声呢，虽然那些食物味道但是已经是流晒口水了。因为只狗知道就是说呢每一次听到铃铃声之后就代表跟着有嘢食了。那习惯之后就成为一个自然的反应。你和我都是一样，我们对事情那个的回应很多时候都会和我们那个传统文化是有关的。例如每一次我们开台吃饭，咁我哋都会系攞筷子啦，攞碗啦嚟到去食。我哋唔会学西方社会咁样用呢一个嘅系刀叉嚟到去食饭，嚟到去夹餸。我哋更加唔会学印度人呢系用手。呢个系一种嘅自然喺行为上面嘅反应。我哋由细到大，就算移民咗嚟加拿大呢一度，我哋都系用筷子。虽然刀叉都会一样食到饭，都会一样夹到餸，但我们不会这样做。同样未信主之前，我们未认识耶稣基督救恩之前，我们都有自己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经年累月已经是习惯晒噶啦，我哋咧就系固有晒噶啦，我哋就系呢啲所谓叫做 condition reflexes， 唔容易改变。但系今日呢一段嘅经文当中，保罗教导我哋处理生命当中好多问题嘅时候，呢啲嘅问题可能未信主之前已经存在咗一段长时间。可能已经习惯了，但信主之后 我们一定要是除去，要根治，彻底的清除，要和我们那个不相称，身份不相称那些的习惯、思想、行为这些呢，我们要除去，咁然后先至喺我哋嘅生命上边可以得到扎实，我哋嗰个嘅根基先至会系稳固。今日嘅经文三章一至十一节，我将佢咧就分为上下部分。我哋先嚟思想第一部分，就系第一节至到第四节。呢一度咧系主要就系教导我哋嚟到去调教我哋人生嘅方向，或者叫做一个 paradigm shift， 调教我哋人生嘅方向。三章第一节呢度话咧，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就当求在上面的事。呢一句说话如果系新译本咧，就系话咧，应当寻求天上的事。保罗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怀疑哥罗西的信徒还未曾与基督是同死同复活的经历，他不是有这方面的怀疑，但保罗那是用一种叫推理 的语句来到去讲明一种是当然的道理。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是他的用法呢是跟我们普通常用的是有少少不同。保罗就是说，就是你们已经相信了主了，你们拥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就应当也都是自自然然就是求上面的事。一个方向的转变，你要求上面的事。以前未认识主，你可能用尽你的方法来到去追求金钱、地位、享乐、物质的满足。但是信主之后，因着我们的价值观已经改变的缘故，信主之后就要求上面的事，寻求天上的事。求上面的事在第一节，然后第二节呢，你看回经文他又再重复，再重复就是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其实究竟什么叫做天上的事呢？听起上来好像是比较抽象，但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天父所关心的，神所关心的就是天上的事。诗篇第十篇十四节就是这样讲，说你已经察看顾念人的忧患和受苦，放在你的手中，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这一节的经文就讲到耶和华一向是关心帮助那些 是孤寡无助的人。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就是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原来拯救灵魂这一些就是神所关心的咯。一些弱势的社群，又或者一些是孤寡无助的人，又或者是拯救灵魂，这些就是神所关心的事情。上面的事就是我们要学习天父，我们要学习主基督帮助我们来到去是关心身边有困难的人，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并且要向这些人传讲这个好消息，这个 good news， 带他们信主归向基督。这些就是天父，就是基督所关心所看重的事。 求上面的事，就是这个意思了。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求上面的事，但是平日我们太多杂念，我们在生活当中太多烦恼，太多烦恼，生活当中太多其他琐碎的事情要去处理，所以我们没有时间去关心，去留意神所关心的事，只是记挂住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事。你和我信了主，在世上生活，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人生方向，就是我们有责任去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今天究竟是什么拦阻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你的工作，你的财宝，你的儿女，你的配偶，我完全不是说这些事不对，没有工作我们怎样养妻活儿，我们没有财宝，牧师难道你帮我是pay这个 mortgage 吗？我们不给时间儿女，我们怎样可以教他们成长？我们不给时间配偶，我们怎样来维持夫妇关系？所以啱所讲的完全啱，样样都啱，但是圣经乃是教导我们，当任何这一样的东西是成为我们首要追求的目标的时候，又或者成为我们人生最优先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会再追求上面的事。今天我们信主的人，虽然我们住在世人当中，但我们要从世界里面来到分别出来。所以第一至第四节，保罗教导你和我，因为生命已经不再一样，我们是一个已经改变了的生命的人，我们是需要从神的角度来到看人生，看生命。一个信徒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向上面。有一个农夫，这个农夫有一天他上山是斩柴的时候，他无意中发现了是有一只受了伤的是初鹰，或者很细只的鹰。这只年幼细只的鹰，这个农夫见到呢，他是受伤的时候呢，就带他回家，希望呢他可以慢慢的是疗好他的伤势。农夫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将这只鹰就放在后院的里面，同埋其他嗰啲嘅鸡仔嚟一齐嚟到住，一齐嘅生活。咁慢慢就係话呢，嗰啲鸡係食咩嘢，嗰隻鹰又係食嗰一样嘢，嗰隻鸡咕咕咕咕声，咁嗰隻鹰呢又係咕咕咁嘅声。有一日呢，个农夫有个朋友嚟就嚟探佢啦。探佢嘅时候呢，见到呢隻鹰，觉得呢隻鹰好得意，就问个农夫啦，咁呢隻鸡，佢唔系呢隻鹰，佢话呢隻鸡究竟系咩种嚟嘅呢？系纽西兰种啊，定系墨西哥种呢？点解咁得意嘅？个农夫就话啦，话呢隻唔系鸡嚟嘅，呢隻系鹰嚟嘅，不过佢呢就佢唔识飞㗎啦，佢已经习惯咗呢度嘅生活。咁呢一个嘅朋友，农夫嘅朋友就话啦，若果佢系鹰嚟嘅时候，佢系应该识飞㗎喎，你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咁个农夫就话， 哦，好啊，冇问题，你试下啦。咁、那个朋友咧，跟住咧就系拎起只鹰咧，就摆喺佢个手背上边。咁咧，然后佢话鹰啊，飞啦咁样样。啊，咁嗰只鹰咧就真系想飞离咗佢嘅手，但系点知飞咗两步之后，佢一见到地下嗰啲嘅玉米，就即刻跌翻落嚟。跟住咧就系、是、用个嘴嚟到系啄嗰啲嘅玉米嚟到去食。咁然后呢又咕咕声吓，咁、啊、咧、那个农夫话都话咗俾你知噶啦吓，呢只鹰唔识飞噶吓，佢、啊、你就当佢系一只鸡咁就得噶啦。但系个朋友就话，佢话嗱，俾我再试多一次啊，点解再试多一次？同样嘅情形一样系发生，嗰只鸡啊飞咗两下又跌翻落嚟，咁啊跟住咧又系食翻地下里边嗰啲嘅玉米。咁个农夫就係话一早都话俾你听㗎啦，佢唔识飞㗎啦嘛。咁但呢个朋友佢话嗱，你俾多一次机会我要试多一次，我要带佢上山。跟住个农夫话，如果你鍾意带佢上山嘅，你咪带囉。咁当呢一个嘅朋友佢将隻鹰係带去山上面最高嘅位置嘅时候，那日天气非常的好，风和日丽，碧海蓝天。然后这个的农夫朋友，他就将这只鹰又这样放在手上边。然后对这只鹰这么说，他说，鹰啊鹰，你是属于天空的，你不是属于地上的，你飞啦。咁跟住嗰隻鹰眨下隻眼，眨咗两下之后，然后佢又拍下对翼，咁啊飞咗出去。隻鹰慢慢就係飞上去一望无际嘅天空嘅里面，佢再冇飞返落嚟。弟兄姊妹，今日你同我都是一只鹰，我们不是一只鸡，我们住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我们是不属于这个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关心神所关心的事，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保罗在一至四节，他提供完一个是叫做方向性的转变之后，然后由第五至到第十一节，他就提出什么呢？提出一个有效是克制私欲那个的积极方法。这几节经文其实是讲到基督徒要致死一啲嘅罪行，啊呢一啲嘅事情，若果唔去处理嘅话，就难阻到我哋去思念寻求天上嘅事。啊，第五节至到第九节，即三章五节至到第九节，啊所列出唔同嘅罪行咧，可以分为三类，有三方面。啊，我已经咧系打咗喺 PowerPoint 上面。啊，第一就系关乎嗰个嘅私欲方面嘅罪，就系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第二就系关乎性情方面嘅罪，就系恼恨、愤怒、恶毒。第三就系关乎言语方面嗰一种嘅罪，就是毁谤、污秽的言语、说谎等等。我们呢就没有时间是逐样这些的是或者是叫罪恶我们来到去讲。没有时间，因为这些的罪的欲望或者情感上那种的恶行和言语上的罪恶，很多。那么多 这些不同的罪行上面，我想请问大家，我请问大家，就是说你有没有好像 PowerPoint 所说这些的恶事呢？无论在你的心里面，在你那个的行为上面，有没有呢？如果你说没有，就真是为你感恩。但我相信可能你的答案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单止你会有，我做牧师都有。我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但是不是经常都有。经常都有呢，那就糟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是败坏的世代当中，我们很容易受到感染。这些所讲到不同形式的罪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都入了，又或者停留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意识到有这一些的罪恶，若果我们不去处理，若果我们容让这些的思想欲望存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跌倒，会远离神。所以保罗在第五节，保罗就嘱咐我们要自死，要杜绝，要弃绝这些的罪行。第五节这里如果是环球圣经译本，就是说呢，所以要自死你们身上那些属地的性情。但是你说牧师，我犯那些罪其实是很轻微的啫，没有这里所讲那么严重。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保罗提醒就是说，只要一个小小的歪念是停留在脑里面，这个是小小的欲望仍然停留在心里面的时候，而我们不去处理的话，就慢慢会影响整个的生命，就好像癌细胞慢慢慢慢扩散到去整个的身体一样。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叫做一口钉的故事，一口钉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讲到有一个屋主，他要卖他的屋，他卖的时候呢，那个卖价呢是比市价是便宜 30%， 哇 30% 就很多了，当你100万呢就平30万，即是70万就可以成交了。这个的屋主，不过唯一有一个的条件他提出，就是说呢，就是门口那个的位置有一口钉。这一口钉呢是属于我的，即是业主说属于我的，就算我卖了你都不可以移它，不可以移走它，即是不可以移走这一口钉。即是说在那个买卖合约当中呢，是有一个的条款，一个的叫 caveat，这个的条款就是说呢，这口钉是属于我的，你不可以移动它，所以有一个的买家，这个买家呢就觉得，他说整间屋这么大几千尺，在门口一口钉啫嘛，一口钉啫嘛，冇所谓啦，好，就咁样成交，咁就成交咗啦呢间屋，咁嗰个买家初咧系搬入去之后咧就真系好开心，因为点啊？因为执到个笋盘啊嘛，吓平30%比起市价吓，咁啊最初咧呢一个嘅系原本嗰个嘅系屋主咧，即系呢一个嘅买家啦。就将一个风铃呢就摆喺呢一口钉上面。咁摆咗几个礼拜。咁呢一个嘅 这个的 是新的业主呢，新的屋主觉得都挺好啊，有风铃，有些声音，咁啊都挺好听啊，咁样。啊，点知几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原本的屋主就摆了一条冲上去。咁再过两个礼拜就摆了一棵菜上去。啊，将棵菜就换了一棵葱。咁摆咗两个礼拜呢一棵菜之后呢，又嚟换啦，又摆咗嚿猪肉上去。然后再一个礼拜之后摆一条鱼上去。咪当然係死鱼啦，咁嚿猪肉。咁呢，所以呢成个环境呢都一阵味。一阵味。好，呢个新嘅业主呢好唔鍾意。但係冇办法啦，因为嗰个契约上面是有这个的条款，你又不可以移走它。啊，然后呢它又再换了这条的死鱼之后呢，就将一些的猪啊鱼那些内脏呢就挂了上去。所以这个新的业主它搬了进去之后，慢慢它就精神崩溃。啊，它没有一晚是好睡。佢更加系咧精神受到严重嘅打击，啊，因为成间屋都有好多蚊子、好多虫，有一阵味、一阵臭味，啊，佢冇谂过，从来冇谂过，只不过系一口钉嘅位置，一个啲啲咁多位嗰个嘅位置，啊，影响居然会系咁深远。弟兄姊妹，原来只要一点点的恶念，一点点的思想存留在你的脑海里面，可能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不好的思想、不好的念头，只如果你在初初当在萌芽的阶段没有去制止的时候，原来可以将整个的身体都会变为污秽。上星期在这个的 Kamloops， 这个的 Kamloops 那里，啊，有一个 是之前原住民那些的是学校的寄宿学校，这个的旧址上面，啊，竟然是发现了215名儿童的骸骨。整件事件震惊全国加拿大，相信亦都是成为国际的新闻。一个提倡公平、公正、平等、公义、多元化的加拿大，竟然会是发生这样的事。究竟这215名的小朋友他是怎样死的呢？整件事件是哪个的错呢？哪一个应该是负责任呢？是当时的联邦政府啊，抑或是当时做管理学校的宗教团体呢？我相信都是要留待是有关的人士去考证，但个结果可能未必有。但是这个悲剧的发生，最初可能是因为人的骄傲，可能是对原住民的仇视，可能是对原住民的歧视，这些的可能是不是那么严重，一些的恶的念头，一些 的罪行开始，然后慢慢这个的小小的歪念，一个可能不平等的政策，一路一路滋生下去，因为没有去禁止到，又或者当时的人是一个 是冷漠的来到去对待，最终就是演变成 这个的悲剧。原来有时一个恶的念头不去处理的话，就会演变成极端。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要致死这些的恶行。要致死，在这里所讲下，原来那个在原文当中呢，是一个的命令式。就是说你要熄灭他，你要跟他绝交，不要给他有是死灰复燃的机会。就是这样解致死。就是说你一发觉的时候就即刻清除，你一知道的时候就即刻拿走这些的意念，这些的思想想法。你说牧师，我都知道是这些的事不好啊，这三样在 PowerPoint 里面刚看的三样的事情都是不好，但是好难去根治喎。是啊，好难啊。若果靠你自己的能力是好难。否则保罗都不用这样讲。保罗怎么说？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保罗又怎么说呢？他说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即是说我们若果靠着圣灵的力量就可以做得到。你说我怎知自己有没有圣灵啊？嗱，不用问的了，不用问，每一个是信了耶稣的人都已经是领受了圣灵。你和我信了主，我们就已经领受了圣灵。你信主那一刻，这个圣灵就好像是 download 了在你的心里面。只不过你平时太忙了，你心里面太多其他的杂物那些 的思想来到是充斥。你将圣灵是放埋了一面，收埋了在一个 是不显眼的地方。所以圣灵已经是 download 了在你和我的心里面，只不过我们就没有去按那个叫做 install 那个掣，我们没有去 activate 这个的 program。所以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根本就完全发挥不到应有的功效，不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而产生个应有的责心。如果圣灵是活泼的话，就会提醒我们以上那些的罪恶的念头是不对的，我们是得罪神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然后圣灵就赐我们力量去抵抗、去清除。但应该怎样来到 是去 activate，怎样来到 install 这个 program 呢？这个已经 download 了在我们里面，这个的圣灵呢，我们怎样 activate 它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答案很简单，就是说你要经常来到回去神的话语里面，你要经常回去神的话语里面。最近的祈祷会，我们都是思想这个的箴言书。刚刚前几天的星期三，星期三我们分享到这个箴言的三章是一至二节。这里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我们不少时候觉得神的律法或者神的典章律例是要管住我们，是要限制了我们的自由，这样又说不做得， 那样又说不做得。所以神的律法怎可以好像圣经所说，就是说 是凡起越耶和华律法的变为有福。怎可以起越呢？要远离律法就真。但是 C.S. Lewis 这个是老益师，他说他很明白基督徒为什么会爱慕律法。 C.S. Lewis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他是行路的时候，突然间不小心他跌入了一个是沼泽的泥土当中，好彩有一个人是救回他出来。后来这个是被他拯救回出来的人，他呢画了一个的图画，告诉这个跌了落这个的沼泽的人，你现在或者以后呢都跟着这个的图呢来到行，你跟着来到行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跌入这些的泥里面，你的生命就不会再受到威胁。这个的被是拯救回上来的人呢，就真的非常多谢另外这个人。多谢他呢能够画这个的路线图给他。他就觉得哎呀，如果我一早就有这个的路线图，一早就知道的时候，我就不用跌入这个的泥土里面啦。我就不会是在那个的是生命危险当中啦。所以 C.S. Lewis 就用这个例子是说，人又怎会不喜爱律法呢？当我们读神的话语，圣灵就光照我们，不单止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更加在圣灵光照之下，我们得着从上面来到我们当中那个力量，去胜过这些罪恶的念头。所以诗篇119篇第十一节讲得很对，就是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圣灵就是这样 activate， 圣灵就是这样来到去 install。藉着神的说话，藉着每日读经祈祷，圣灵和神的话语就彼此同工，可以发挥极大的力量。求神都是藉着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校正人生的方向，多些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也都多些去做主耶稣在世时他所做的事。同样重要的就是将我们可能仍然积存在心里面各种的邪情私欲要除去，要根治，要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让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主啊，因着我们已经是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恳求圣灵是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观同埋对事物的看法。我们更加求主就是说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去有力量的离开各种肉体上面那个的罪恶，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日是圣餐主日，就让我们来到唱一首的诗歌，献上今天来到预备我们的心去纪念主。